锵锵三人行，哎，咱们小木也来了，你也是尾随着日本人首相来的。 我比他早来一天。 我早来一天。 早来一天，我又去了上海。 先请的。 小木这次来那是有特殊使命的。 没有。 参加新华社请他来，你知道请他来干什么？请他来讲日本黑社会，因为新华社要写内参，我们准备去收编是吗？开玩笑啊！你看小木，所以为了做功课，这个给还带来了日本警察的 内部刊物。 内部刊物，这里边有一个数据，咱可以了解一下。 对， 这个，这意思是山口组啊， 占了45%。 占了什么的45%？ 全日本的这个暴力团的总数的45%。 36400人。 对。 啊，这是警察摸底儿的情况。 对对。 驻集会 是第二大团体。 占了16%。道川会占了12%。这个什么他。 其他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组、小会。还有 你看他就叫暴力团，这在日本是合法的名称。 你不能讲他是黑社会，如果你讲他黑社会，那是对他的人权不尊重，因为他日本他是结社自由的一个国家，他是民间团体，也可以算是政治团体都可以，他是结社他是自由的，只要他你不管是， 但是他也可以出个大牢选议员选首相吗？ 那不行，因为他你这些为什么叫暴力团？因为被警察厅已经指定的暴力团， 指定的就是你们专门负责暴力， 不是，就指定你为暴力团，就改了名字，就不是山口组，你变成了暴力团，那你就很多社会活动你是不能参加的，但你要去援灾救灾可以， 上了黑名单的， 对，上了黑名单就监视你、监控你的，你是属于22个组。 有一个说法说新宿那边什么福建帮啊，跟什么帮啊在那里冲突，华人在那里边构成了这个主要的 福建帮， 福建帮啊， 福建帮、上海帮、北京帮、 上海帮、是不是这样？ 还有东北帮，那只是。大家的俗称啊，没有一个正规的组织，中国人在那里就是打一枪放一炮就跑掉了， 但是也算是暴力团吗？ 不算，那不算，那是 力量 有组织犯罪 啊， 那叫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 那他跟暴力团之间会冲突吗？ 所以有组织犯罪的警察是既管暴力团，也管中国的这些零散的这些不良分子、 游击队。 游击队、 你刚才讲到啊，他们还这个救灾， 对，救灾。 而且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上中国领事馆示威去， 对， 都有。 对， 所以我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什么兄弟会啊，这不叫兄弟会了，暴力团呢、我有一个幻觉，但可能你可以纠正一下啊、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类似于我们早年的那种像什么青帮、红帮，就那种呢，他并不是说是个犯罪组织、对吧， 对， 而是呢他是另一种势力，跟你政府啊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也可能犯啊，但是另一种势力，而且这种势力呢也有他的道德，甚至有他的信念， 没错， 对于国家乃至于对于民族，你像这就像日本这个是有古风啊，哪儿救火了、你知道吗，等于暴力团去救火呀、 第一个去救火 、你说他们是这是一种什么、 对，他是在应该说是在战前，就是6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形成了各个这些组织，而且他有他的历史渊源，就是他不是来对付政府，他是为了他自己那个村庄和那个地域来保护、因为当时没有警察， 为了自保， 对，为了自保。而且呢，他驻集会里面有很多在日朝鲜人和在日韩国人，早年去的，然后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理念。你像我们的孙中山辛亥革命， 对对对， 就是日本的暴力团给支持的，黑龙会啊，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头三满，是吧，这都是保护，给他钱，帮他结婚，帮他找女人，对吧，当年辛亥革命就是他们来做的，所以在历史上来讲，一直到现在，只有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让这些暴力团，我们叫中国叫黑社会啊，他们叫反社会势力，政治家只能讲是反社会势力，不能讲他是黑社会，所以对这样的团体来的话，他有历史渊源，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他是合法的。 他们跟武士道有什么关系？ 不，那武士道那是更远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东西， 是文化。 不，它不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东西 啊， 是整个的一个文化。对。 哦，所以我就刚才讲到啊，就是他们还有政治态度。 对。 你看，而且呢，就是咱就说革命哈， 嗯、 你不能不看到这种势力。我后来发现呢，这个江湖兄弟啊，这是有时候有点悲壮，还是有点什么？ 你看历朝历代闹革命的时候，你没有军队啊，你没有国家军队，你上哪儿找力量？ 没错， 你看孙中山，上哪儿就是混混兄弟嘛， 对， 到处叫江湖朋友，就找这种势力。 侠客嘛，在中国文化里边就一直是存在这个力量。 你像在日本，他战败以后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宪兵，宪兵是美国宪兵，包括我们国民党的也有宪兵在里面。我们是战胜国嘛，他们输了，那就靠什么？就靠他们这些暴力团的维护秩序。赈灾救灾建国， 那他们的犯罪行为和他们的涉嫌犯罪行为和他们的道德观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所以说三个组他在他的门口也贴了，不能随便乱扔烟头，是吧？啊，不能贩毒 啊，不贩毒 啊，不能贩毒， 也有几大纪律，几大注意。 对，谁犯了错，就要割那个手指头。违反了，所以他们还是非常严密的。 那他能干什么呢？ 对，所以他现在参与的不动产，日本所有几乎所有拆房子的这个行业都是他们在管。 哦，拆迁， 拆迁， 当然不能我们这里拆迁， 我们拆迁就有困难，因为 什么？ 我们这里就缺乏暴力团。 我们也有，不，我们有暴力团，我们也有暴力团。 我们的很多拆迁的事情也是这样来的。 对，我们有暴力团， 全部是他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包括建筑业，大型的建筑业，很大的公司，包括金融、股票，他们全参入。 他能开赌场吗？ 赌场不行， 不行。 那个弹子机房，弹子机房也算是他们国民性的赌场嘛。 帕金口 啊，在帕金口，他可以换钱的嘛。那都是载着韩国人做的。 哦。 所以载着韩国人里面的，在驻集会里面有很多载着韩国人，那这些是有联系。 色情业呢？他们搞吗？ 色情也做，但是色情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收入，因为色情业毕竟在一个城市只是规定了地方，不是它是几规定，不能有学校，这么离开的很远，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产业，它主要是不动产啊，包括拆迁啊，包括金融啊，各个行业都有。 主要盈利还是在拆迁，这个在哪儿都一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暴力团搞拆迁，咱听着很合理啊。但是小木又说，其实没暴力。 没有。你像在歌舞伎町有个很大的剧场，叫阔马剧场，是日本最早的、最现代化的，它可以旋转的舞台，在56年前就有这个很大一个剧场。因为要把它拆了以后，再盖那个大楼，拖了整整4年。因为什么呢？在他那个一楼里面的那个石阶里面，有一家这寿司店的老板，他不愿意搬 啊， 就整整等了他2年以后，那最后就裁判一直裁判到最高裁判所，就然后正要下结论的时候，就和解拿了8000万日币，他就退出来，然后退出来以后还收拾，所以整整耽误了4年，今年终于这个空马剧场在拆了，但拆是那个暴力团的公司在拆，但不能说用暴力团去威胁他，那是违法的。那他就更可以不走，更可以收更多的钱。 哎，那这暴力团这 有什么用吗？ 有什么 暴力团吗？ 他不，所以说你不能说他是黑社会呀。但是他有干坏事的时候，他在里面他是分支机构，他里面有人在参与这些所有的各个建筑行业，包括这些公司里面，但不是他直接的公司。 他是听警察指挥呢，还是警察要对付他？ 不，应该说不是说听警察，应该听根据法律来做任何事情。虽然他有人员在参入，他有资金也可以拿回来可以赚钱，但是他不是说我们要去跟警察去打架的警匪一家。实际上我们讲中国的警匪一家是应该是干坏事，对不对？ 对， 日本的警匪一家是干好事。我怎么看呢？因为警察需要更多，比方说管的歌舞伎町，对吧？歌舞伎町是这个驻警组，不是三口组，是驻警组在管。那如果那边发生一个杀人事件，那要找这个犯人，警察先不动，先把他老大叫过来，在你那个犯人出了这么件事儿，你帮他去查，所有的暴力团成员全是他的线人，全部帮着去找。那他有条件的呀，那我那个小弟，那这么一把刀子放在车里面了，结果你要关他20天，啊，没问题，因为有这个功劳，我可以写个证明，让他少关几天，关10天或者5天就出来了，等价交换。 哎呀，这样一种， 这样他少了国家的很多税金，警察你说要用多少人 跑到歌舞伎町的这里去挨家挨户去问去查，是吧？ 听 他一下 听上去黑手党就变成协管了。嗯， 对对对，协警嘛，这 协警啊， 这是协警， 他的暴力团是地域性的， 啊， 所以他也不能，警察亲口跟我讲，这暴力团真让他走的话，全没有取缔的话，国家会乱，他找不到人， 就基层保安 啊，对，都乱来的 啊， 因为很多警察他不能说24小时马上就来，反而他们在管理。 网担了个名声是吧？暴力团。 对 啊， 但日本那些在街上老是喊口号的那些右派团体， 对， 那在街上永远不疲倦的那些人是跟暴力团有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他们直接有联系的。说他们是 老师，有些是保卫天皇的，反华反共的， 对， 是吧？ 保钓他们， 哎，就是整天在那里吵得要命的那些右派。 他们这些右翼，我们分极右翼、新右翼，对吧？更多的右翼真正的在那喊口号，拿了个宣传车，那都是跟暴力团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资金源就是通过暴力团，去收的，当然也有收税金的。 暴力团为什么要在政治上有这么强烈的倾向？ 因为他结社，他的政治理念呀，要不然他怎么结这个社呢？我的社是我是保北方四岛的。他也保钓鱼岛的，他们叫尖沙群岛。 他的很多都是说我特别效忠天皇。 嗯，对， 你们这个背叛了天皇了啊！我们怎么就 他有他的政治理念， 就是咱们那时候青红帮反清复明，是吧？有点。但是徐老师刚才提这个问题啊，让我想这个也让我想到啊，我们做的一个节目，我就是加藤加一坐在你这个位置。说实话，我后来觉得呢，有点不太好意思。这个但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在聊啊。这个就是说金陵十三钗嘛，最近就有对中国影视剧当中对日本鬼子对日本人形象的这个塑造，那我发现聊深了之后啊，弄得人家加藤啊很尴尬，因为他呢你看也是跟中国人混得比较熟，跟中国人也比较好， 对，也好， 可是他本身又是日本人，我就觉得他呀绕不过去一个南京大屠杀，或者就是说这个你其实我站在他的立场上讲啊，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他去强奸的，对吧？但可是他要面对中国人这种问题，就比如说一说到了，就是你们到底觉得有没有南京大屠杀？是有没有杀我们30万？有没有把我们妇女强奸了，子宫戴在人家头上这么样的羞辱？你知道他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出于他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他最多只能说日本有多元化的看法，有些左翼，有些右翼，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有些人认为是那样，你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日本也不是铁板一块，可是实际上他也很难明确的给你中国朋友 一个回答， 弄得就红脸，我就觉得也挺不太礼貌啊。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从日本来，你觉得日本人心里对这事儿是个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代的人就对以前的历史都不是很关心，首先他们对政治就不是关心的，每一年换首相，随你换哪个都无所谓，所以首先对政治不关心，实际上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就不太关心，特别他们也知道这是对他们比较黑暗的历史。你像我前期要讲到南京大屠杀啊，真的有这个事吗？他就会这样的态度，他没把它当回事儿，因为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面没有这样像我们中国教科书这样写明，是吧？比方说30万的问题，包括右翼，我跟他们很多的人打交道，有那么多吗？你当时呢，南京市的口没那么多人口，那有30万人在那里吗？ 他们的日方的数据是这样，他说当时南京的人口是50万，中方的军队是9万。日军是5万，而这个50万呢肯定还有一些因为战争逃出去了，所以他们以这个数据来说呢，你这个30万的人口好像是不大可能， 他们好像在 日本人就这样， 就包括整个我就觉得有些事儿啊，你看你德国人咱就觉得他很清晰，就这事儿是对还是错，我们该道歉道歉或者该怎么就很清晰，这不就讲到日本这个民族性格，他们就讲就叫暧昧，暧昧是一种什么东西？比方说，我想从对我个人来说，假如说我过去啊，就算我的伤害了一个女人，那么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也是有个定性的，很清晰，对，是我不对，我辜负了她等等。我不知道日本人他总是那么一段呢，中国人天天在这说呀，你这个抗日战争不什么怎么着，屠杀、烧杀、蒋光，那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 没，就是怎么说呢，不想有个明确的说法。 没错，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没有受到这个教育，在他教育说他们的这些现在这个到四十岁三四十多岁的这一代人以下的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些。 对， 而且他们也不像我们在中国天天有这种电视剧啊电影在看这种东西，所以偶尔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到日本去放的时候， 到日本放， 我们都很紧张，因为陆川也到了东京，对吧？都会很紧张，当然有右翼抗议，但那些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关心，他也不去看，他也不聊闹，只有点右翼是小小闹闹 啊，反而去看的是右翼。 所以说这种电影在东京都可以放，你去想。他们关心 放了以后日本人怎么样呢？ 他没有人来看， 哦，没人看， 他根本就不关心，也不是大电影院，也不是很大的，没人上去报道 片啊什么的，小众的， 对，他不会当你很重要一件事情。日本国民他不关心。 所以日本的这个政府这么多年，他对于他二战，尤其是跟中国战争这一段，用我们的说法，他遗忘工程也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啊，假设说啊，当然咱中国从来不侵略哈，但假设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就是中国军队冲出去杀了别人三十万，强奸了个遍，对吧？那么今天我们会怎么想这个事儿？ 中国清军那个时候对回民，中国清军对少数民族的有些战争，你看张承志的一些描写，其实有些暴行也非常厉害的。 嗯， 你知道中国跟外面打仗，在从古至今打高丽啊，后来打安南啊，如果我们要用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说，也是国与国的，但当然这个套回历史是不恰当的，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国与国，那个时候大家只是一个族之争，你硬套现在的观念，那岳飞干什么嘛，那这个他不必要嘛， 中国人嘛， 哎，是中国人嘛，那你破坏民族团结嘛，对不对？所以中国的事情比较难说，就没有这么大的。日本人啊，我觉得加藤那天，我觉得他日本人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你看他尽管在别的国家讲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不管怎么说，他非常坚守一个日本人自己的一个态度。 对， 这一点中国人未见得做得到。中国人很多，你跑到美国，跑到国外，在国外的传媒里说话，有时候可以100%的来批评中国。批评中国有的是对的啊，有的是对的，政治上批评，但是有的时候他不那么容易面对别人来坚持这样。可是他在这样的时候，我虽然也很坚持批评他的观点，但是你看到他还要强调日本人60年和平宪法、自卫队不再侵略等等，他们坚持。日本的学者也是这样。我现在打交道哈，美国的学者、德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最坚持国家立场，他们的研究项目后面都有国家利益的考量。 所以我就是昨天还提到，我就说这个姜文拍那个《鬼子来了》的时候，他曾经说啊，他说我们原来中戏也有日本学生，温文尔雅，他说我很难理解，同样的是这么一帮人呢、啊，怎么在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就能干出那样禽兽不如的事情？他说你很难联系起来，但是他说他后来啊把这两个重合了。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举了个例子，就像这个鸠山和李玉和。你看日本人一方面啊讲道义，咱们是老朋友，老朋友抓了你啊，我们给喝酒，我怀念旧情，我还是朋友。可是对不起，密电码该交你还是得交出来。他就说这就合起来了，但他就是这样，他们的这种原则呀、日本人非常讲原则， 对， 包括国家的这种观念。可是这并不妨碍，就是说他跟你温文尔雅，他跟你有这一套。 但是他的原则跟我们现在讲的普世价值又是不同，他的原则是国家的原则。不像美国人坚持的是人的原则，很多欧洲德国人以人的原则，所以日本人有很多东西啊，我们一方面要批判，我们一方面也要把它做镜子来反省。我们自己对，比方说我们过去的有些黑暗的事情，我们不是对外，但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采取一种模糊的处理法。时间久了，你以为是暂时有好处了，长久并不好。日本人我觉得也是这样，我始终觉得日本人在摆脱这件事情不如德国人。 徐老师是不是这说了一句名言，什么什么就模糊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昨天看不清，今天就模糊了。 好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问题太老了，就说他为什么不道歉呢？说到底 那不很简单吗？政治家他道歉了，他底下那些不知道这些人，他不会给他选票。 那就说明人民日本老百姓是不愿意道歉的。 当然了，他们没有受过这个教，他不认为有这么一件事儿。 你等于他就是卖国，你知道吗？ 不是，嗯，你他这玩意儿你不认为有这么件事儿，嗯，他要是事实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弄清楚有没有这件事呢？ 就是这些事实没有在教科书里面写清，谁也没搞清楚这个，所以他就还说你没有三十万人，你人口都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就不想弄。你比如说德国人多严肃啊，德国学者没有一件事不要糊涂的， 他连他自己的律师有多少人帮过纳粹，他都一一查得清楚。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人极清楚啊。到后来，中国有些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学者就感慨，我们学术的功夫没有人家日本。日本当年军队的记录，咱们一说就缴获10000多杆枪，日本是缴获12348颗子弹，他都能精确到这个程度。你说他不清楚吗？他又很清楚。 但他没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的国民，这是一个政党，他每年你看他每年都是换，他为了想赢，他一定是想更多的选票，就那么简单，就是为了选票。 所以小木讲的这个很重要，日本的问题啊，不是换哪个领导人的问题，我们总觉得讲某一个人，这个人坏，你去拜靖国神社，那个人好像好一点，其实关键不是，因为政治家他就是看选民的，你一软弱，他就说你为了跟中国做生意，你就放弃了国家利益了，啊，包括这个钓鱼岛，包括北方四岛，日本他就要用这种民族主义的姿态来强调，所以更大的问题不在政治家的民意，而这个民意又是有变化的。我跟你讲，80年代我刚去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程度70-80%，对美国56-60%，那个时候日本人都说他们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友好，现在的情况是对美国友好70-80%，对中国友好20%几， 对， 这个中日关系民间的交流这些年怎么会讲？当然这一方面原因是硬的，因为中国强了，他们感到害怕了，这个是白的，但是不是还有一些另外的原因造成了这些情况呢？ 当然还有他们的媒体报道的中国的地沟油啊什么东西， 对， 铺天盖地的报， 他把中国的反日情绪都解释为中国内政的需要，还有更重要一点，中日搞得这么坏，谁最得意啊？美国最得意啊！你明白，西方国家他眼看着他对，要是中日要是不闹这个事情的话，那对世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对，他们的媒体报道是要收视率，对吧？所以的中国的越烂的东西越有观众， 问题是 越有人看， 这就增进了他对中国的印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观文明启示录》。